听唱片和现场的感觉完全不同，听唱片呢你可能会喜欢他的声音，而听现场呢你会完全爱上他的歌声。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呢，一定要去听一听黄小琥现场的表现的魅力。继续要听到这一首歌曲带有些许的忧伤，叫做《秋天别来》。这是一首旧爱想忘却忘不掉，恋爱伤口愈合之前一首逃避态度的情歌。 知道你很快有了新恋情，我有点嫉妒，有些安心，关上一扇门，转身就能推开另一扇门走进去，那就是你。在下一个秋天来临，如去年同样月圆之际，有人陪你。其实我也开始想调整自己，只是谁能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。我已想忘了你，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你。上一扇门，转身就能推开另一扇门走进去，那就是你。在下一个秋天来临，我去年同样月圆之际，谁会陪你。是想调整自己，只是谁能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。我已想忘了你，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你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

起当风起舞夜的沾染场，千军万马而独身闯，一身是胆好儿郎。儿女情前世账，你的笑或者怎么忘。美人泪断人肠，只能取人性命誓言之堂。诀别时两三行，写在三月春雨的路上，若还能打着伞走在你的身旁。笑或者怎么忘，美人泪断人肠，只能取人性命誓言之堂。诀别时两三行，写在三月春雨的路上，若还能打着伞走在 是天真，怎么？